装满仓啊，一年四季都兴旺，天福享安康 啊，天福享安康啊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锵咚锵，生意通四海呀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锵咚锵，财源大三江啊。生意通四海呀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锵咚锵，财源大三江啊，新年来喽，新年来喽。 生意